Séquence 2.2. 第八课. A. Mettez à la forme négative. Exemple. 那本画报我看不完. 1. 我听得懂老师说的话. 我听不懂老师说的话。 2. 他看得懂你写的字。 他看不懂你写的字。 3. 我听得见他说的话。 我听不见他说的话。 4. 这个工作我一天做不完。 B.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avec potentiel en phrases indiquant que le résultat a été ou non atteint. Exemple. 那本画报我看得完。那本画报我看完了。 1. 我看不懂你写的字。我没看懂你写的字。 2. 你喝得完这杯茶? 你喝完了这杯茶? 3. 我看得见山上的花。 4. 老师没教完这课语法。 Séquence 2.3. Titioke. A. Répondez aux questions suivantes en utilisant l'élément indiqué. Exemple. 山西在山东的哪边? 西。山西在山东的西边。 1. 他家 在我家的哪边? 上。他家在我家的上边。 2. 图书馆在大学的哪边? 里。 图书馆在大学的里边。 3. 日本在中国的哪边? 东。 日本在中国的东边。 4. 茶馆在大学的哪边? 外。 茶馆在大学的外边。 B. mettez à la forme interrogative en appliquant la structure yo, tour plus verbe qualificatif. Exemple. 他十岁了。 他有多大了？ 1. 马东去中国三年了。 马东去中国有多久了？ 2. 他买的书很贵。 他买的书有多贵？ 话。 小李写的小说很长。 小李写的小说有多长？ 4. 马丁中文说得很好。 马丁中文说得有多好？ C. Compréhension auditive. 你看小马有多大？ 有30多，快40岁了吧？ 怎么可能？ 你想想看，我们念完大学是22、23岁，他还工作了10几年，不是快40岁了吗？ 说的也是。他有没有爱人？ 没有。 是吗？现在男的多，女的少。 他20多岁的时候还是个美男子呢，可是女孩子喜欢会说话的男人，他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他爱过一个女孩，可是那女孩现在是他朋友的爱人了。 那也没法子，人生嘛，他还想得开。 Séquence 2.4. 第10课. A. Mettez à la forme interrogative en faisant porter l'interrogation sur l'élément indiqué et en appliquant la formule 请问. Exemple. 他在电报大楼工作。 电报大楼。 请问他在哪儿工作？ 1. 你们7点吃饭。 7点。 请问你们几点吃饭？ 2. 去南京的火车8点开。 8点。 请问去南京的火车几点开？ 3. 教你们的老师姓王。 姓王。 请问教你们的老师姓什么？ 4. 他坐火车去山西。 坐火车。 请问他怎么去山西？ B. Composez des phrases à l'aide des éléments indiqués et de la préposition li. Exemple. 他家 电报大楼。 他家离电报大楼很近。 1. 图书馆。 我家。 图书馆离我家很近。 2. 他住的地方。 南京。 他住的地方离南京很近。 3. 上海。 西湖。 上海离西湖很近。 4. 茶馆。 他教的中学。 茶馆离他教的中学很近。 Séquence 2.5 第十一课 A. Formez une seule proposition avec les deux éléments indiqués. Exemple 我们吃中饭 两个小时 我们吃中饭吃了两个小时 1. 他去中国 八个月 他去中国去了八个月。 2. 小李买东西。 半天。 小李买东西买了半天。 3. 你坐火车。 三天。 你坐火车坐了三天。 4. 他休息。 一个半小时。 他休息了一个半小时。 B. Transformer les phrases.Avec complément d'appréciation, en phrase avec adverbe de manière, et essayez de bien distinguer la différence. Exemple. 你吃得慢。 你慢慢吃。 1. 你们写得好。 好好写。 2. 你话说得少。 你少说话。 3. 我们走得快。 我们快走。 4. 你们喝得多。 你们多喝。 Séquence 2.6 第十二课 A. Formez une phrase à partir du modèle suivant. Exemple 火车票 请问火车票多少钱一张 1. 法文小说 请问法文小说多少钱一本 2. 李子 请问李子多少钱一个 3. 可口可乐 请问可口可乐多少钱一杯？ 4 古老肉。 请问古老肉多少钱一份儿？ B. Formez une phrase à partir des éléments indiqués et à l'aide de la tournure sien tai. Exemple. 我吃饭。 喝茶。 我先吃饭，再喝茶。 1. 他买东西。 做菜。 他先买东西，再做菜。 2. 你坐车。 走路。 你先坐车，再走路。 3. 他去美国。 日本。 他先去美国，再去日本。 4. 我到医院门口。 往电报大楼走。 我先到医院门口，再往电报大楼走。 Compréhension auditive. 小田怎么还不来？ 我刚打电话到他家问过了。他爱人说，他半个小时以前就出门了。他可能坐错车了。 不可能，他以前来过我家。 他刚要出门以前，你给他打了个电话，要他先在车站给你买份报再来你家，这也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吧。 买报要花什么时间？只是一会儿的事儿。 要不就是他路上见到了朋友，有说不完的话，就来晚了。 那我们就先喝点饭前酒吧，他来了再吃晚饭。 他来了，来了。小田，你怎么这么晚到？ 路上车太多了，我以前来小张家坐车坐半个小时就到了，可是今天我坐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要是这个时候来你家，我就走路来，不坐车了。 Séquence 3.1. 第十三课。A. Appliquez aux phrases suivantes la préposition comparative de supériorité bi. Exemple. 我跟他一样大。 我比他大。 1. 法国菜跟中国菜一样贵。 法国菜比中国菜贵。 2. 他中文说的跟我一样好。 他中文说的比我好。 3. 他开车开得跟我一样快。 他开车开得比我快。 4. 你家跟我家一样远。 你家比我家远。 B. Appliquez aux phrases suivantes la tournure comparative d'égalité 跟 一样。Exemple. 法国菜比中国菜好吃。 法国菜跟中国菜一样好吃。 1. 这家店的东西比那家多。 这家店的东西跟那家一样多。 2. 他在中国住得比你久。 他在中国住得跟你一样久。 3. 他字写得比我慢。 他字写得跟我一样慢。 4. 你的行李比他的重。 你的行李跟他的一样重。 C. Appliquez aux phrases suivantes la tournure comparative d'infériorité, meilleur. Exemple. 法国菜比中国菜好吃。 法国菜没有中国菜好吃。 1. 这家店的东西比那家多。 这家店的东西没有那家多。 2. 他在中国住得比你久。 他在中国住得没有你久。 3. 他字写得比我慢。 他字写得没有我慢。 4. 你的行李比他的重。 你的行李没有他的重。 Séquence 3.2 第十四课A. À partir des deux éléments indiqués, formez une phrase en utilisant la préposition 对 Exemple 写毛笔字很好 身体 写毛笔字对身体很好 1. 中国朋友都不错。 他 中国朋友对他都不错。 2. 酒喝多了不好。 身体。 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3. 这些语法书很有用。 学中文。 这些语法书对学中文很有用。 4. 只看不说没有用。 学外文。 只看不说，对学外文没有用。 B. Formez une phrase en utilisant la construction yo. Yo. Exemple. 我写的字大。 难看。 我写的字又大又难看。 1. 你做的菜多。 好吃。 你做的菜又多又好吃。 2. 我饿。 累。 我又饿又累。 3. 他老。 多病。 他又老又多病。 4. 他长得美。 叫人喜欢。 他长得又美又叫人喜欢。 Séquence 3.3 第十五课。A. Exprimez les différents degrés d'un état en traduisant oralement les phrases suivantes. Exemple. J'ai faim. 我饿了。 J'ai très faim. 我很饿。 J'ai un peu faim. 我有点饿。 Je n'ai pas du tout faim. 我一点儿也不饿。 1. Je suis fatigué. 我累了。 Je suis très fatigué. 我很累。 Je suis un peu fatigué. 我有点累。 Je ne suis pas du tout fatigué. 我一点儿也不累。 2. Je suis occupé. 我很忙。 Je suis très occupé. 我很忙。 Je suis un peu occupé. 我有一点忙。 Je ne suis pas du tout occupé. 我一点儿也不忙。 3. J'ai froid. 我冷。 J'ai très froid. 我很冷。 J'ai un peu froid. 我有点冷。 Je n'ai pas du tout froid. 我一点儿也不冷。 4. J'ai chaud. 我热。 J'ai très chaud. 我很热。 J'ai un peu chaud. 我有点热。 Je n'ai pas du tout chaud. 我一点儿也不热。 B. Formez une phrase en utilisant Haesh, adverbe de préférence. Exemple. 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喜欢西湖。 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还是喜欢西湖。 1. 他菜做得很好，他来做饭吧。 他菜做得很好，还是他来做饭吧。 2. 法国酒好喝，我们买法国酒吧。 法国酒好喝，我们还是买法国酒吧。 3. 我想来想去，想学中文。 我想来想去，还是想学中文。 4. 坐车去贵，走路去吧。 坐车去贵，还是走路去吧。 C. Compréhension auditive. 你怎么了？ 没什么，昨天和女朋友见了面。 那不是很好吗？ 我们完了。 怎么会？ 上个星期我们说好了昨天1:30在北海公园见面，他还晚到了半个小时。我见到他很高兴，可是他不说话。两个人在公园里走了很久，他都不说话。我从天气到日常生活，从老子到毛泽东思想，能说到的话题都说了，可是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 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明白。后来4:00过了，我说，你可能累了吧，那我们还是回家吧。 那他怎么说呢？ 没想到他听了很生气，大声地对我说，我到现在都还没吃中饭，你都不问我一声吃过饭没有，你一点也不关心我。我的天，我怎么知道他还没吃过饭呢？ 真是，谁会想得到？ 我没法做他的北马王子，我们最好还是分开，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 Séquence 3.4 第16课 A. Formez une phrase en utilisant la construction 就要了 Exemple 再过五分钟电影开始 再过五分钟 电影就要开始了。 嗯。 再过五分钟，吃中饭。 再过五分钟，就要吃中饭了。 对。 再过五分钟，药房开门。 再过五分钟，药房就要开门了。 脱。 再过五分钟，我回家。 再过五分钟，我就要回家了。 Quatre。 再过五分钟，他去买菜。 再过五分钟，他就要去买菜了。 B.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suivantes en utilisant le verbe j'en et essayez de bien distinguer la nuance. Exemple. 大夫不要我出去。 大夫不让我出去。 1. 他叫我们慢慢吃。 他让我们慢慢吃。 Deux. 妈妈要我去看你。 妈妈让我去看你。 他不要我工作。 他不让我工作。 Quatre. 他不要我吃中药。 他不让我吃中药。 Séquence 3.5. 第十七课。A. Transformez les phrases suivantes en utilisant 就 le et 才. Exemple. 老王两点以前到。你现在来。 老王两点以前就到了，你现在才来。 嗯。 电影八点开始，我八点半到。 电影八点就开始了。我八点半才到。 对。 药房早上开，书店下午开。 药房早上就开了，书店下午才开。 我去年去中国，你今年去。 我去年就去中国了，你今年才去。 Quatre. 小李上个月去看大夫，你这个月去。 小李上个月就去看大夫了，你这个月才去。 B. Transformez en phrase avec préposition par et réfléchissez à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types de phrases. Exemple. 他带你到办公室去。 他把你带到办公室去。 1. 你给了我你的手提包。 你把你的手提包给了我。 2. 他拿走了我的书。 他把我的书拿走了。 3. 你写错了这个字。 你把这个字写错了。 4. 他花完了我的钱。 他把我的钱花完了。 Séquence 3.6 第十八课 A. Formez une phrase en par à l'aide des éléments indiqués. Exemple. 他 看 他弟弟。 我把他看成他弟弟了。 1. 白字 写 白字。 我把白字写成百字了。 2. 汽车 说 骑车。 我把汽车说成骑车了。 画 牛 画 羊。 我把牛画成羊了。 4. 药房 听 药方。 我把药房听成药方了。 B. Pratiquez l'usage indéfini des mots interrogatifs. Exemple. 我去他要去的地方。 他去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 嗯。 我跟他吃一样的东西。 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2. 你学他拿筷子。 他怎么拿筷子，你就怎么拿筷子。 3. 我学他写汉字。 他怎么写汉字，我就怎么写汉字。 4. 我们相信有信用的人。 谁有信用，我们就相信谁。 C. Compréhension auditive. 小王，你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我回国也有一个多月了。 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怎么样？说来听听。 我觉得美国是个很先进的国家，是个汽车文明的国家。没有车就没法出门，大家都有车。汽车文明到有的小城只有马路，没有人行道。我住的地方离商店中心只有500米，可是我都是开车去买东西，不走路去。 你怎么这么有钱？ 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只是让我觉得安心。一个人走在大马路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儿。 这么说，在美国都不能出门了？ 也不都是这样，比如说，美国的大城市路上人也很多，和东京、北京等大城市一样。美国热心的人还是有的，比如说，你开的车在路上不动了，一定马上会有人过来问你，他们能不能为你做些什么事。美国人也比中国人更关心不认识的人。还有呢，美国人讲人道的也不少。 听你说来，美国真是个让人想去生活的国家。 很难说，美国工作机会是多，生活也不贵，可是好像人们一在一起就常常喜欢比谁有钱。我想金钱以外还要有文化生活，这点大城市还好，还有地方可以去。可是在小城市，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就没地方可去，不知道做什么好。